读厄斯德拉下第十二章。以下是从沙尔奇尔的儿子泽鲁巴贝尔和耶稣亚回来的司祭和内卫人瑟拉亚、耶勒米亚、厄次拉、阿玛尼亚、马路克、哈突士、舍迦尼亚、哈林、莫勒摩特、伊多、金乃通、阿比亚、米亚明、马阿迪亚、比尔加、舍玛亚、约亚黎布、耶达亚、撒路、阿摩克、希尔克亚、阿达亚。这些人是耶稣亚时期中的司祭和他们兄弟的族长。内卫人耶稣亚、比努伊、卡德米尔、舍勒比亚、犹达、马塔尼亚，他和他的兄弟们起唱颂谢经文。巴克、布克亚和乌尼以及他们的兄弟依照班次轮流服务。耶稣亚生约雅金，约雅金生厄利亚史布，厄利亚史布生约雅达，约雅达生约哈南，约哈南生雅杜亚。在约雅金年间，司祭做族长的瑟拉雅家是莫拉雅，耶勒米亚家是哈纳尼亚，厄次拉家是莫舒兰，阿玛利亚家是约哈南，巴鲁克家是约纳唐，舍巴尼亚家是约瑟夫，哈林家是阿德纳，莫拉摩特家是赫尔凯，伊多家是泽加里亚，金乃通家是莫舒兰，阿比亚家是齐格里，米尼亚明和摩阿迪亚家是基尔泰，比尔加家是沙木亚，舍玛雅家是约纳唐，约雅黎布家是马特乃，耶达雅家是乌奇，撒鲁家是卡莱，阿摩克家是厄贝尔，希尔克雅家是哈沙比亚，阿达雅家是拿塔乃尔。在厄利亚史布、约雅达、约哈南和雅杜亚年间，利未人的族长都登记了，司祭也登记了，直到波斯达里阿的朝代，利未人的族长也都登记在编年录上，直到厄利亚史布的孙子约哈南时代。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舍勒比亚、耶稣亚、比努伊和卡德米尔，他们和他们的兄弟按天主的人达卫所制定的，在唱赞美和颂谢经文时对面站着，分班轮流歌唱。马塔尼亚、巴克、布克亚、敖巴迪亚、莫舒兰、塔尔蒙和阿古布都进守门职，护守库房的门。以上都是约扎达克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雅金时代和乃赫米亚省长及厄斯德拉斯祭兼经师时代的人。被耶路撒冷成员举行落成典礼时，召集住在各地的内卫人来到耶路撒冷，咏唱颂谢赞美的诗歌，弹奏弦乐琴瑟，欢乐举行之落成典礼。内卫人的子孙歌咏员便都由耶路撒冷四周区域和乃托法各村庄，由贝特基尔加尔、格巴和阿次马韦特乡间集合前来。原来歌咏员在耶路撒冷四周为自己建造了庄院。司祭和内卫人圣洁了自己以后，又圣洁了民众、城门和城墙。我叫犹大各省长登上城墙，将仪仗分为两大队，一队在城墙上向右往分门进行，在队后随行的是何沙雅和犹大的一半首长，以及阿扎里亚、厄次拉、莫舒兰、犹大、本雅明、舍玛雅和耶勒米亚。